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咦，今集胜在有心人有个才子喺度喎。咦，呢个才子，咦，呢个才子咪艾力咯。系啊，系嚟自娱乐台《交换日记》嗰个啊嘛。系啊，咦，才子嚟到三个女仔都唔出声。 哎呀，得啦，够啦。 点解会咁样噶？你 打自己咯，完 全 系。 仲要卖紧广告咯。 系咯，头先完全都唔系咁样开头嘅，谂住个 opening。 哇，我讲咗出嚟，你仲俾我咁样做咧？才子嚟噶嘛？ 得啦，我哋翻嚟胜在有心人啦。 featuring 才子艾力。 我是才女阿蓝啊， 咁我是才女阿晴咯， 我都是才女阿猫啊。 听到呢度，歌儿会自杀噶啦。 唔系，我哋三个都是歌儿兵团。Yo， 系欢迎大家收听娱乐台啊。 今日唔好再娱乐台， 我帮你摄呢啲 air 啊。 唔使啊。 基本上我哋三个女人系一个虚嚟，唔需要 dead air。 我哋系冇 dead air。 我哋挑战呢个虚，有冇位俾我笑啊嘛？交换日记又嚟啦！ 讲咩？交换日记今日讲咩？讲咩？今日？ 今日讲才子嘅诞生。 系诞生？点样生你出嚟？讲生仔咩？今日？ 唔系。 定系你生日啊？今日？ 其实一俾人抛，我就唔识讲嘢。 原来咁，我才 子正是如此。 好吵啊！ 节目完啦，拜拜。 好啦，我哋讲翻我哋今日嘅正题先。 我想讲， 点解我哋会请个才子嚟咧？ 因为佢其实是一个后生仔嚟，大家有冇上过方林睇过咧？其实有相铺咗出嚟，好明显一个后生仔。 唔使等逼人去睇噶。 唔系，我冇逼啊，我冇逼、啊。你可以冇，你可以唔去 cut 去睇噶 ，OK？ 唔使睇啊，唔使睇。 后生仔咁啊，其实后生仔咁而家同埋呢个年代，好多人都系上网啦。 你哋距离我年代好远嘅咩？ 好近、 啊，我就覺得好近啊！但你咁介紹，我出嚟覺得好遠噶嘛？ 唔係啊，咁我以前即係講緊十幾年前嘅時候，擁有一部電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嘛。但係而家就已經係好普及嘅一樣嘢嚟噶啦嘛。 幾歲小學生都已經有電腦㗎啦，依家 上網做功課都係咯。即係所以我哋就係帶出嗰個問題，就係上得網玩開去咗一啲聊天室啊，各樣那樣嘅時候，你有冇試過？即係上網認識異性，變成你嘅 let lover 呢一個問題， 或者係你嘅男朋友、女朋友咁嗰啲咯 ，Sam Sam 啦，都係呢一啲噶啦。順便講下咯，咁啊，所以就即係艾力哥哥上咗嚟啦，艾力哥哥， 話明才子啊嘛，咁一定對電腦接觸得 多噶啦。 點解你唔請翻樹人 Jonathan 嗰啲咧咁？ Jonathan 嗰啲你放心啦， 有機會 嘅，係咯，你放心啦，咪咯，樹人呢啲你都放心啦， 先啦，不如 咪咯。喂，你有冇试过上网认识女仔啊？即系由可能系 我答冇，你信唔信咯？ 唔信咯，我上网识你嘅都系。 系咯。好，讲完啦呢个 topic， 多谢晒。 唔好走住拉翻翻嚟先。你上网识女仔，其实你盘住咩心态先？ 识人咯。 我已经系打算系，你有冇去玩过一啲咧？譬如好似 Yahoo 嗰啲有缘人啊？ 我玩過 嗰啲，因為要錢嘅關係，所以我就冇啦。 可以唔做 VIE 噶嘛？ 咁可能我登記咗之後冇玩過啦。 有七日 free 嘅， 真係㗎？ 你而家上去睇下咯。 咁應該過咗啦。 唔係啊，咁你開咗另外一個名咪得咯？ 又係喎。 O K， 才子啊， 系 一个唔识兜嘅人嚟噶。 点解我系头声屎噶 ？Sorry， 你如果你有玩过咧啲有缘人啊，又或者上一啲平台里边识女仔嘅话咧，咪要即系你自我介绍嘅有一段、一段嘢，你通常会打啲咩啊？我想识女性，大概围绕住几多岁至几多岁咁样。 有得俾你拣噶嘛？ 咩拣啊？ 找女 咁 样。系啊， 有晒几多岁至几多岁你选择。 唔系，仲有个仲有个自我介绍噶。 自我，我嗰个就 你打噶啦嘛，你拣咗噶啦嘛，喺嗰度。 有得选择噶，你想搵啲。 我想讲咧，我成日都打咧，已经拣咗，话我要搵一啲可能讲紧嘅系25岁咁上紧嘅女士，顶跟住之后咧，就永远都有啲18、19岁嘅女仔都系一样会系照搵你。 喂，你咁周至 match 推介咁样咯。 系啊，即系嗰啲，唉， 呢啲唔过分啊！我识得有个女士啦，佢系40岁到啦，但系有啲20几岁嘅僆仔去揾佢咯，系啊，揾佢。 咩心态咧？ 试下咯， 都可能， 可能系咯，姐姐中意。 哇，40岁啊！ 即系40零。 我姐姐亦都唔可以40岁。 Over， 佢身边可能少呢啲咁嘅圈子嘅女士啊。 係啊， 四十歲真係好麻麻㗎。 但我想講咧，我而家識嗰啲十八九歲啦，我冇話題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同佢講啲咩，大佬人哋翻緊學，我出咗嚟即係投身社會都係若干嘅時間啦。 咪先，藍精靈，你節目開唔開你年紀㗎？ 開我年紀廿五歲啊嘛，開咗啦。 我廿五歲唔係好大啫。 講你係信啊！ 你年齡永遠都 係女人嘅秘密啊！ 唔 應該 問人哋嘅歲，唔應該問女仔嘅歲。 我又輸咗啦！我又輸俾一個女仔。 誒呢度唔止一個 ，OK 係三個嘅。 我輸眼啦，你好。 原來我哋其實係幫緊歌兒嘅。 你都話 我明 白歌兒嘅歌兒啊！ 輸曬啦！呢部冇啦。 嗱，我哋嗰啲冇再講住。講翻阿艾力先。咁你如果你喺嗰個 moment 啊，終於俾你識咗啲女士，其實你好容易人哋會留嘅一個，譬如好似一個 contact 嘅方法俾你，一個 email 啊或者 MSN 嗰啲。你打開個話題，你會係點樣啊 ？Hello， 你好，你幾多歲？住喺邊度？你係咪咁樣噶？ 呢啲我又唔係好識開話題喎，因為你先講嗰啲，我覺得老土噶。 超老土啊！你咁做 好老土噶。點開啊？即係嗨完之後，我真 係 你真係唔係冇啲咁嘅事。但係唔知道真係可能少識咁樣，因為我真係唔係太識點樣做啲開場白啊。即係你叫我唔好話網上面啦，你見我而家面對面，如果阿南你喺我前面，而家叫我上去識你，我都唔識點樣同你 講。我而家咪喺你前面咯， 識做咯， 係咯。唔 係假設，你明唔明咩叫假設？假設 睇下咩場地咯，我覺得應該係。 我唔識㗎呢啲，我完全係。 咁你有冇試過 let lover？ 有冇同一個女仔有一個 let lover 嘅關係先？ 咁又有喎。 玩嘢啊你？ 總之佢做主動，唔可以咁講，即係佢做主動。 嗯。 佢點主動？ 點煮飯啊？喂！ 咪由於 let lover 嘅關係，點做主動啊？我唔記得佢嗰陣時點樣開始喎、啊、件事。 通常咧嗱，我唔介意你開頭究竟係點樣嘅、啊。你通常啲人問你咧，以前就係話你住邊啊？性別啊？可能又會問翻你，喂，你幾高幾重咯？ 我哋都以前三個字搞掂曬。 咩 S L？ 跟住之後嗰個我唔記得啦。 總之三個英文字母搞掂。 過咩啊？呢啲字母。 S 就即係性別啦。 性別咯。 嚇。 L live 啊，住喺邊？ 住喺邊啦？ 另一個唔記得咗啦，已經。通常就三個英文字母嚟嘅啫，已經係。 咁基因測嗰啲嘅。 但我唔介意你開 揀啊，問你真 係。係啊，但我唔介意你開頭問呢啲嘢嘅喎。咁但係之後咧，最緊要。 如果做 let lover， 你住邊？咁關我咩事啊？ 哎呀，咁有陣時你呢啲睇下你近唔近啊嘛。如果近嘅話，食得嘅話，梗係。即係就腳嗰啲好啊， 唔係揀件近嘅食。 唔係咯，咁我住新界嘅，你喺香港嘅或者住離島嘅話，點識啊？ 直頭唔想同你講嘢。 咪係咯，第二句哦 ，sorry， 拜拜咁樣。 其實我第一個網上識嘅朋友住大嶼山嘅。 係咩？ 係，所以而家冇朋友做咯。 真係才子啊！ 唔係嗰陣時我未係啊嘛。 而家你都係住 進化論，進化論。我哋而家係陪住一個才子成長。 係，多謝曬三個媽媽。 夠啦， 好唔啱聽啊呢 句。媽媽，我打巴你，我 back 巴你，我第一個俾你聽。 唔好意思啊。 有排啦。 想一間唔行出呢個房門。 想我知嘅。 困喺度啦， 應 該。 我哋講翻啲正題先啦。 咁嗰個女仔，同咗你。做咗一個 let lover 啦，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個過程問題，即係如果呢個過程你去傾偈，傾好多好深入嘅嘢，即係上網世界有一道好就係我唔認識你，但我可以講好多我自己暗馬底裏邊心裏邊嘅嘢噶嘛。 我都會中意咁樣。 係咯，咁就係因為呢個關係咯，我就覺得係。 問題係因為佢唔識你身邊嘅人，你可以暢所欲言。 係啊，冇錯， 呢個就係個好處。 我都 係。 所以佢好容易就會變咗你嘅，即係一個幻想對象。 嗯。你有冇邊方面先？ 哇！乜你一諗咁直索嘅你又？ 我諗冇啲 才子嘅真面目啊！ 原來係咁嘅，即係唔係你話你幻想 都？哇！一線啫，冇嘢嘅。冇嘢嘅，没事，你唔使讲我心位，你唔使讲， 发脾气啊才子， 你唔使讲，试一线， 系啊，我只发脾气啊。 冇咁。 我想即係我嘅意思唔一定係即係嗰個幻想唔一定係 for sex 呢一樣嘢。 我冇啊。 好得意啊你，卡哇伊。 點解我會講嘢咁好笑？ 你唔好咁啊！ 我冇啊，你即系我话咁，你幻想嘅 嘢，我冇呢个表态噶。 你幻想啦，咪知啦，唔系呢一集净系笑啊 ，OK？ 仲有好多嘢你可以去谂去发挥噶嘛，系咪？ 系啊，对佢好多嘢谂噶。 你想可能我想了解佢更加多嘢，我真系想见到佢，因为你未见过佢啊嘛。 系啊。 我想见佢啊，佢会唔会系长头发咧？会唔会戴眼镜嘅咧？系咪我自己所想象嗰一类嘅女性啊？ 通常 会 唔 会 攞相？ 尤其以前 ICQ 年代冇相睇噶嘛。 系啊 ，ICQ 年代未有 相。MSN 先会有相弹出嚟啫嘛。 ICQ 嗰阵 时冇。 冇噶。 唔係啊，你可以 send email send 你自己幅相過去俾佢。 咁例外啊。 俾到啲男仔問你，你長頭髮、短頭髮啊，身 佢起碼嗰陣時你會問咯。而家 MSN 如果你有自己相彈出嚟，已經唔使問噶啦。 係咯，或者兜嘢開 cam 添啦，已經可以。係 咯。 有冇試過由 Lelifa？ 你話有一個女仔同你係 Lelifa 嚟噶嘛？ 嚇！ 喺現實生活裏邊演變成係你嘅女朋友啊？ 有啊 ，dead air 咗啦。有啫喎，我冇讲发生咗啲咩啊？ 唔系 OK 噶，有跟住之后你嗰个关系系即刻跳咗，即系由呢个网上世界跳去现实嘅时候顺利嘛？你觉得呢一样嘢？有阵时我会觉得咧，网上世界讲嘅嘢或者我幻想紧嗰样嘢，同你真真正正见到嘅系两个感觉嚟噶，系 见面不如闻名啊嘛。 即係兩個，咦？點解你同我諗嗰個樣嘢又唔一樣嘅咧？點解見到面嗰個感覺差咗？ 出到嚟好失望咯，可能會。 係啊，我試過啊，因為 嗰次嗰個出嚟又近喎。係啊，所以大家已經係 tune 到將網上面嗰種 love 嘅感覺直接搬嚟現實中， 係 啊，好直接咁樣已經係帶咗出嚟嘅咯。 好開心啊！ 第一次見面就已經 拖手咯，已經係拖得手。 成功大成功！ 哇，讲拖手就已经咁嘅反应啦。 唔 系，原来仲有继续嘅。 唔系，好在我冇讲之后嗰啲啫。 唔系，有啲唔系噶，都系有啲需要一啲时间，仲要喺现实嘅时间上嘅。 所以嗰个系离奇地顺利咋？ 拍咗几耐啊？ 最后好短，超短， 即系 两个月左右。 点解咧？反正都咁顺利，你喺网上世界即系 带唔到你现实嘅好多嘢。 你玩？你喺度好耍噶嘛？ 好順利咁樣帶咗， 唔係啊， 好多人都可以帶 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由你喺你個網上世界 Lelifa， 佢做嘢 Lelifa 幾耐先？ 大半年。 大半年。 嗯。 跟住之後， 即係其實可能佢個意思會唔係感覺好順利，但係要 keep 翻住就難啲咧。 現實生活好多嘢都唔 知點解你對 Lelifa 同埋對真實你。而家拖住個女朋友係兩個要求嘅，會有 我才子滴汗啊， 冒汗， 我驚啊， 滴汗啊， 我驚啊，你笑到咁， 你咁樣即係你搞到啲聽眾以為我哋好嚇人啊， 唔係有兩個要求嘅，有兩個要求，即係如果 Lelifa， 其實你唔需要付出啲咩噶嘛， 嗯， 即係講真你例如果佢就算點綁住你都好，咁但係。我實情我講咩你信咩噶嘛，冇現實一套噶嘛，但到現實嘅時候就現實一套嚟管制住你噶啦嘛，係咯。 咁啊，因為咁樣，所以就短暫啦。 嗯， 嗱我唔知 唔同咗啊，感覺係直情。 嗯，即係我唔知你即係其他兩位主持或者其他聽眾有冇試過由 Lelifa， 有冇試過即係網上有一個 Lelifa， 跟住演變成去現實中嘅情人啊？因為我都試過，同樣地我都覺得係短暫嘅。 你幾短啊？ 都應該維持幾兩個月咁上下嘅時間， 兩個月都唔算短噶啦噃， 好幾段啊！嗱，我咁多段感情裏面咧，有我諗佔咗八成啊， 嗯， 都會係透過一啲 網 路世界認識翻嚟嘅呢一個 八成 啊， 八成係啊，即其實我覺得好 common 嘅啫喎，其實呢一樣嘢你上網識人有幾咁容易啫，咁你 咁你開始嘅時候都係網上面咁樣開始㗎？ 唔係 Lelifa 嚟嘅，即唔係全部都係 Lelifa 嚟嘅，係啦，有一大部分咧都係由 Let Friend 開始咁啊認識，咁啊見咗面㗎啦已經，咁見完面之後，咁大家唔係有啲唔係見面就即刻斷曬所有嘢㗎嘛？喂， 咁就唔歸納到 Lelifa 啦，咁已經係 friend 啦， 有啲 friend 演變咯，再 係啦，但亦都有啲係由 Lelifa 開始嘅，都有嘅。即係由 Lelifa 開始執出嚟嘅時候，都係啦，好順理成章嘅時候就拖手啦。但係我嘴唔落去啊，唔知點解。 咦？咁即係有啲嘢嘅咯。 即係我唔係，即係 出到嚟唔係你所想咁樣。 有差距嘅，的而且確係，因為我都係睇相嘅啫嘛，好多嘢都 cam 都未到， 未有 cam 啊，嗰陣未有 cam 㗎。 太遠啦，張相同個 真係同見過真人嘅時候係有一段距離咯。上半身同下半身，你好 劲嘅咩？ 唔系，即系佢可能影相系影上半身嘅啫。咁 出嚟已经睇下半身。 你出嚟你见到下半身，你嗌你抖系咪？ 救命啊！ 撞鬼啊真系！ 現場嘅氣氛，我哋下一 part 先翻嚟再講過。 想知道今週有咩新聞，有咩趣聞，請留意收聽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時事雜誌。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係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睇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啦，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才知艾力又翻嚟啦！ 哟哟哟！ 好多謝三個 fans 為我等候咗咁耐啊！好，我哋節目開始啦。 是回來我們的整裝有心人，我都不想說句那麼 dry 的， 但我忍不住 啊。有 energy 一點，你試 一下說一次。我現在我滴 汗 OK 好無汗啊， 到我滴汗。 好，我們講回正題先。阿林，你剛才說呢，即是你會是在網絡世界有一個 lover， 忽然間一咬就咬了這邊。 我 OK 了，我一定要說。你想說什麼？ 哇！點解咬咗過嚟咧？咬埋佢啦！而家出翻嚟好陽啦， 撞咬佢一齊咬啦！ 哇！生意 friend 嚟嘅，生意 friend 嚟嘅。 我即刻驚啊！咁好啦，你有個有個幾多個咁？ 咩啊？ 你老婆咯。 數唔清啊，攤唔到啊， 攤唔到， 係啊， 見過面即係有實現到喺現實世界生活有幾多個咧？ 個個都喺現實世界生活， 即係出嚟一齊個啊！ 搞過嘢定咩啊？ 搞過嘢， 一夜情噶咯呢啲叫。 真 係㗎？唔係for one night stand 咧，我就冇試過透過網路世界去揾 one night stand 呢一樣嘢，即係始終我覺得嗰個危險度會比較大。 唔係大隻頭高， 係啦，所以我唔會做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純粹你話以一個即係朋友，跟住 let up， 跟住之後出到嚟咁樣嘅話，三四個到啦， 三四個 都一半半嘅，一半係女性，一半係男性咯，一樣係咯，即係都係仍然係。即是相性咁樣 囉。Okay， 明咗。 係囉。 嗰啲 let lover 咁點樣去吸引到即係佢出嚟之後呢，咁你又會對佢仲有 feel， 即係都會一齊囉，跟住就。 反正就係、我未試過追人囉。即係每一段關係都係對方做主動嘅時候，咁我話大佬嗰個 moment 我覺得悶悶地，咁你又做主動咁樣傾過偈，見過啲相 ,ok, 咁啊 keep 住，咁啊跟住之後出到嚟見到面，落差唔太大都接受到嘅。 喂，即係你咁講，即係落差好大，你都見過咯。 見過啊，咪就係、 是。會唔會其實係俾人 見唔到對腳咁？ 張相完全同樣唔同標杆，就係咩都唔同。 即係其實網路世界好假嘅，因為我哋都試過咧。嗰、那個擺到唔係我嚟㗎啦，係一啲外國一啲 star 嚟嘅嗰啲，唔係一啲明星嚟嘅。但係你哋唔係好認識咁樣，咁啊 key 咗人哋嗰張相聲，佢哇你好靚仔啊！跟住然之後又開始又展開熱烈嘅追求，我心諗呢個都唔係我嚟，即係我哋仲有聯同其他嘅朋友一齊咁去玩喎。一次即係兩個同時間 send 唔同嘅相俾你，俾對方，同時間追對方，咁睇我哋好想睇下對方究竟係咩反應。 哇！試驗性質噶咯， 係啊，玩到咁樣噶啦，其實已經 係。哇 ，OK 喎，嗱呢個就係網絡世界虛擬嘅嘢啦。 即係online game 啫嘛，你當呢個係一個遊戲嚟啫嘛，其實。 咁其實如果你講 game 嚟講，其實一夜情都仲係更加 game 嘅喎。 一夜情嗰一樣嘢咧，嗰個玩 game 心態唔同咯。玩嘅心態唔同咯。 咁你係咩心態啊？ 我會一來未試過。未試過，第二樣嘢就係我又想知道究竟係試過呢個過程，個過程會係點啦，個結果會係點啦，嘗試嘅心態咯，絕對唔係一啲 即係好奇。 當初第一次咪好奇咯，不如咁講。 咁好上癮㗎，其實呢啲 唔會上癮，唔會上癮，我又唔係嗰啲蟲。 點解會多咗呢個字㗎？ 通常都係嗰啲先會上癮㗎啫嘛。 系嘅咩？ 我冇上瘾，反正我都系试过两三次到啫嘛。 即系总之数次啦，其实两三次都唔知几多次啦，数次啦。 即系两三次，两三次到啫，都系。咁其余嗰啲，咁我又觉得你嗰个场地问题啦，因为全部都系酒吧认识嘅。 除咗酒吧，有冇好推介啊？ 我唔落啲，我从来都唔落啲嘅。 咪落啲真系 OK 嘅喎。 系啊，但我又知道你话即系 one night stand 另一样嘢就。扯開些少就話，即係話有冇揾過鴨鴨叫鴨啊？ 又嚟呢個 波嗰啲啊？嚇！咁你嗰啲叫鴨啊，我真係好想試一試。 咪即係其實網路上其實有好多 one night stand 嘅，但係除此之外，網路上面咧仲有其他嘢嘅。阿南有嘢分享啊，因為呢樣嘢。哇！我聽到之後 O 曬嘴咯，一講鴨我即刻諗到啦。 嗱，我覺得一樣嘢咧，你上網。去識人咧，好緊要嘅嘢就係聊天室。阿力認唔認同啊？ 聊天室認同。 係啊，即係因為你聊天室裏面咧，集中一班人，而嗰班人咧，可能就係由開聊天室個名個 topic 裏面已經係好 明目張膽， 好顯而易見，你已經知道㗎啦咁樣。 佢想點你？ 係啦，咁我嗰陣咧就上網去一個國內嘅網站，去一個聊天室，咁啊跟住之後就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就識咗即係一班人。即你一入到去，你只要一個女性 ，OK， 你個名字是一個女性嘅話，佢就已經不停咁嚟 at 你噶啦。咁喺 at 你嘅過程裏面咧，咁我認識咗一啲人啦。at 翻嚟嘅時候咧，佢又同我講：，咦，你係香港人嚟噶？係啊，你係咪富婆啊？你有冇錢噶？做咩嘢啊？冇啊，你包我啊？嚇，包你？跟住就 好直接喎、啊。 最 聽埋落去最激嗰段下段。 跟住我包你冇問題，你要幾錢啦、啊？以即係深圳最低工資嚟講700蚊啦，你要700蚊包我一個月咁樣。哦，包你一個月啊，700蚊啊，咁你有冇相俾我睇啊？我要睇樣先噶，你冇樣我包你托啊，係咪先？係 啊 係。咁跟住就我冇相啦，不過我係靚仔嚟噶，我肯定係靚仔嚟噶，你可以上嚟揾我見我。 最重點一樣嘢，劉廣欣嗰次，佢話佢自己係。處男，佢要男負責任咯、啊。 即係你如果想一個人去包你，想我去包你，你同我講你係處男，我包你做乜鬼嘢啊？ 唔係，其實處女好明顯係直接個處男咯。 咪就係咯，咩都唔識喎。係 咯，佢同我講係處男嚟㗎，你包我啦，我好靚仔㗎，我技術好，你技術好，但係你係處男，我唔知㗎喎。 有排 train 係咯。佢係技術可能佢自己打飛機 啊，佢自己嘅手嘅靈活度 OK 咯、啊。我想講嘅話，即係我好爆一樣，佢話我會負責任。我話你負責任，你負咩責任啊？你要我包你，我俾錢你，但係你同我負責任，我唔需要、啊。 唔係你有冇嗱？但係個問題你有冇同佢講？你有冇同佢講話唔得？我要驗貨。 喂，其實咧。驗貨呢啲嘢我就同佢講，我話喂，我要見樣，我要試過。 係啊係啊。 但係佢就話：咁你上嚟揾我，哇！我點敢上去揾佢、啊？ 一個人上去唔會啊、 嗯！我一定唔會。 係咯。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就算試嘅話咧，700蚊除30都有數圍㗎。 但我想知女仔點樣試啊？ 女仔點試？ 點試啊？ 唔係，即係男仔話係處咁，你話點樣試貨？ 啊，首先咧，我好強調一樣嘢，你係處男嘅話，你可以彈開，我已經 block 咗佢啦，已經係。你處男啊，你明白啊？ 可能佢覺得呢個賣點嚟嘅咧。 好失敗啊！ 成個啊，呢個賣點啫。 即係男仔中意個女朋友係處女，咁有啲男仔唔中意噶嘛，你要個老手噶嘛。 唔係，但係如果你要一個女仔去包你嘅時候，我覺得點樣諗 技術好都。 咪系咯，你话你性经验丰富都话，你而家觉得你处男咯？ 系啦，有啲咧就系、是会同你讲就我好中意奶噶咁样，有啲系咁，好直接咁样同你讲就话我会令到你欲仙欲死。喂，反而呢啲可能我会想同佢丢多啲，倾多啲。你同我讲处男得啦，冇嘢啦，好似同嗰个小朋友讲嘢咁样。 所以网络世界系可以发展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咯， 系真系可以发展好多嘢，即系我觉得系睇心态，你个心态系点样，咁就其实已经好 OK 嘅， 系啊， 真系，你就算你话我唔又，即系我唔想系上网啦，你喺现实里边，其实你落酒吧、落 disco， 其实或者你去 coffee shop 啊，都有噶啦，已经啊，只要有人流去聚集， 呢个现代嘅。 就睇你想唔想去揾嘅啫。 係啊，即係嘢情在於我嚟講，我會覺得都冇咩咁大不了嘅一件事。即係有好多人就話，其實一夜情嗰班人可能就係比較高嘅教學修養，比較有錢，比較高質素嗰班人先會玩一夜情。但係我一夜情同一夜性就係兩樣嘢嚟嘅。 但係我覺得女人咧就通常都係一夜情嘅，覺得嗰啲。但係男人咧就會係一夜性咯。 嗯， 壓力你覺得咧？ 認同。 點解你今一 part 咁正局嘅喂？ 我快上嚟宣傳交換日記唔要落台。 太夠啦！錯曬啊！ 唔係繼續啊，繼續，我聽緊好投入㗎。 有冇試過接觸過，即係可能即係一夜情啊，或者呢一啲？ 冇啊，其實有，因為我自己有小蒲噶。 咩嘛？ 你唔信我？ 小 蒲咯。 小蒲， 跟住唔好再講啦。如果唔係佢有黑色自己嘅才子㗎啦。 O、okay, K， 關咩事啫？我就算蒲，我都係一個才女嚟㗎。 Oh fine， 係咯，咁你見識會多啲㗎嘛？ 果然冇嘔， 你可以上我嗰啲 blog 度睇嘅，好明顯係㗎啦，已經係。 O K， 我唔係，即係我會覺得男仔嚟講，其實比女性更加即興隨便啲嘅，可以係。 係㗎。所以我認同你話一夜情，女仔覺得男仔一夜性噶。 係咯，男仔始終即係我覺得即係可能會比較係下心啲。 就算有情喺裏面嗰一夜都淨係睇住個性字嚟去發展嗰段情啦。 首先我見到你，我識你嘅時候，望到呢個女仔，哇！呢、這個女仔我幾靚女喎、哦，幾有身材喎、哦，有波有攞，各樣哪樣點樣都好。跟住上前認識呢個女仔，我心態就係想識佢，跟住之後就開房，一夜性嚟噶呢一個。 我想男仔落得去就為咗係咁噶啦。 我識一啲係咯， 好多都係咁 特登去 喎， 係啦， 真係內心啲知心好友咩唔通？ 我識個知己啊！ 今晚三五條仔咁落去，我識個知己啊！ 唔係可以嘅，你識一班嗰啲叫咩咧？玩樂嘅朋友唔一定係有呢個關係出現噶嘛。 玩樂朋友可以識到， 唔係咯？我落班唔哇，次次落班我都話要食一件。嘅話，我諗都 好滯啊， 好大鑊喎、 啊，好滯啊， 會係呢一啲咯， 都幾用啊！嗱，落巴啦，跟住開房又係錢啦， 好似阿花灑， 爆佢啲嘢出嚟啊！你 又爆佢啲嘢出嚟啊！好慘啊！ 佢數蛋子啊？ 咩啊？佢話咁，如果你開，唔係你開房， 都有解釋、啊。 你開房嘅話咧，咁佢就話：咁你一個佢要做一個 gentleman 風度，就係佢俾錢。咁大佬呢啲叫 gentleman 啊？咁佢話：咁係啊嘛。咁唔通你話唔好意思啊，冇散紙咩？幾百蚊都叫散紙啊？ 你攞一沓1000蚊出嚟， 低低地啊真係。 但系唔好再督爆佢啊！唔系佢放过你啊！ 我已经解释晒啦，我哋已经。 起码我由零到而家我明晒啦。 有时你去啲骨场咧，嗰阵你想搵一啲即系想去叫鸭啊，想嘅时候你去骨场嘅时候，你发觉原来唔系好多骨场都有男士嘅男技师供应咯。呢一样系我觉得几失望嘅一件事啊！ 我觉得未进化啫，就嚟会噶啦。而家已經多咗啦，比以前。 已經有啲揼骨嘅地方有相揀嘅，好似婚姻介紹所，即係有一部嘢 好靚添喎啲相。 哇！我話俾你知啊，真人同幅相。 啊，差好遠。 My God！ 你嗰次幫你捏腳嗰嚿嘢，點解咁靚 仔嘅真係？但係點解張相咁嘅樣啊？我見到張相絕對唔會揀佢咯，但係即係我是但同個攝影講，唔該是但幫我揀一個啦。哇，好 OK 嘅，跟住好啦，跟翻佢個名牌揾翻佢張相。Oh no！ 點都會揀佢啊？ 點都唔會揀佢。 張相啊！ 係啊，簡直係不成正比咯。 係啊， 我以為你想講係張相好嘅真人， 係咯，翻轉嘅嘛。但係唔知點解嗰次真係，阿林都做定啊， 係 啊，真係好 OK 嘅， 粉啊劑啊， 幫我揼埋身添咯，其實 處理咯。 喺女嘅地方係可以咁樣嘅， 唔係佢嗰度男女嘅，其實 正經嘅骨場嚟嘅。 我嗰次都係啦。 不過唔係嘅，譬如你話落巴即係玩一夜情咁啦，其實你有啲嘢都係要注意噶。其實男士就可能要注意翻佢有冇風度啊，即係佢嘅談吐啊。 我會睇佢喉唔喉琴先咯。如果一見面佢就搭腰啊，搭膊頭嗰啲 bad list 啦。 咁一啲啲女士嘅啫，咁有啲女士直頭擺到明落去，亦都係諗 咁咪係一行埋去就已經攬住， 係啦， 都見到咁多野情啊！ 唔係你睇翻你個修養嘅有陣時都會。 請問你繼唔繼續同我開房？ 好啊！ 咁樣 啊？你係咪會咁樣揾食啊？我想問。 啊！你問點好有深度？ 通常咧，佢唔會第一句就咁樣講啦，就會問 我請你有杯壽司好唔好？ 係咯， 你 好啊！我男仔問我。 咩？呢啲咪冇質素咯？嗱，反面教材咁多位聽眾，反面教材 ，OK。 示範緊反面教材。 你唔可以一開始就同嗰個女仔講話想同佢開房，你而 假設嚟嘅，唔係真人真事嚟噶。 唔好強調 ，OK。 假設嚟嘅。 呢個假設可能 掩飾啊，唔該。 冇呢個我係投 fans 咧，你哋唔好咁，唔好 通常一啲假設性嘅問題，你唔會排除將來唔會發生噶嘛？係咪先？一啲假設性嘅問題。 我排除咗噶啦。 唔係佢好理智地話俾你聽，呢個係反面教材。 即係我都覺得第一印象好緊要。我第一眼望到你，唔該你要嗰啲叫咩整潔啊，嗰、那個感覺要乾淨， 企理理。 係啦，要乾淨嗰個感覺，你烏歪歪嘅話， 猥瑣嘅眼神咯。 係啊，嗰啲我已經唔會想去認識先啦。你過嚟話，請你一杯酒，冇錢俾啊，使你請啊。 Oh no！ 好，我哋一間翻嚟再睇下要注意嘅地方。 OK。 咦，电猫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You Pat Pat。 哥儿妹， 系 Yes Sir。 喺嚟紧呢五集，我要用尽千方百计话俾全世界知，我系一个真正嘅才子啊！ 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 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喂，才子翻嚟啦，埋位啦。 我想讲才女阿南又翻嚟添。 不好意思啊， 对唔住，对 唔 住， 喂， 才子才女翻嚟啦。 才子艾力又嚟啦，就再一次踩入正在有心人呢个节目。而家三个，而家三个才女已经正式被激到啦。 我想讲嘅系艾力，佢永远系嗰把声系吸引到你，觉得好似好劲。 其实， 但系 好啦，嗱好啦，才子艾力又开声啦，好啦，咁正在有心人讲咩咧？ 佢滴紧汗啊！ 冇啊冇啊冇啊！ 今日都系讲翻头先个 topic， 因为都系第三 part 嚟嘅啫嘛， 并唔系第二集咯。 我三个礼拜就宣传咁出 嘅，你帮我录。你嘅希望已经落空啦。 阿晴佢会唔放过你？ 你 阿晴唔会放过你。如果佢要同呢、這个即系呢一 part 呢一集要 cut 三次嘅话，佢第一个碾死你。 阿晴你唔会 cut 走晒我开头讲嘅嘢？ 咦，都得喎，原来。多謝你的提點啊，才子。 喂，在這個時候我中間說多次才才子艾力又來了。 踩幾台？ 才子艾力，沒錯。 我喜歡你的停頓啊，因為那個位置可 以 cut。 哎呀，正題又正題又正題，你沒真的 cut 了。 我忘記了剛才說了什麼了。剛 才就是在說男士或者女士玩 One Night Stand 的時候要注意的東西。 要注意的東西。 其實男士就首先，即其實男女都是的啦，個外觀先啦。即你，我不要跟你說個樣子漂亮或者怎樣，即首先你個外表 整整齊齊， 整整齊齊，男仔要整整齊齊啦、 啊。 女仔就可以扮到索嘅，梗係索啊， 梗係啦， 咪係咯。 同埋你玩呢一樣嘢，唔該，真係要戴安全套， 一定嘅啦，係嘛？ 有啲未必噶嘛，咪係咯，即係一定要戴安全套，同埋因為呢一樣嘢，你唔知道對方有冇性病， 啊、 你亦都冇可能透過佢個 JJ， 你會覺得 睇法 望曬望， 咪係咯， 視覺上 唔係都得，都得都得，你第一時間，咦，你有性病戴套先咁， 即係你冇可能會透過佢個 JJ， 你會知道佢有冇性病、 啊， 所以你一定要戴安全套，同埋即係呢一啲嘢，可能你會覺得即係。做緊交歡緊嘅時候，你好開心，唔該要掹咗，咁我該你唔該你。 乜其實調翻轉咁講咧，玩開一夜情嗰扎人嗰班人都知㗎啦呢樣嘢。 有啲人呢就會覺得 伸手上路嗰啲 啊，其實有啲人呢個心態就可能就係、是、我反正我不嬲玩開㗎啦，或者可能佢自己真係有病啊， 瀨嘢都唔知 道，真係瀨嘢睇緊醫生，可能踩緊藥膏食緊藥㗎，抗生素 瀨嘢，真係變咗大菌者啊！ 係啦，我想唔帶袋，想傳染俾人，哇！有呢啲咁嘅人㗎嘛， 有 一樣米點知養百樣人先得㗎？咁呢啲人嘅存在，咁你要保障自己，好緊要嘅。 即係其實你玩開嘅男女你都知㗎啦，呢樣嘢就 唔玩開都應該要知道，因為呢個係一個正確嘅一個性嘅 知識啦， 性嘅知識嚟嘅。 呢個係保護你自己咯， 係、咯，就千祈唔好諗住唔會有 B B 啊嚇，話俾你聽。插入嘅過程裏面 係可以有噶。咦，唔係喎，艾力哥哥，你頭先話有嘢問 嘅 喎、 哦。我想問下，石石會唔會有 B B 嘅咧？ 邊個嚟？ 救命啊！ 子啊！耳朵反啊！ 我 揾啦，呢個有色嘅過程裏面咧，係唔會有 B B 噶， 亦都唔會傳染艾滋噶， 要有兩公升嘅口水嚟噶，所以真係先至會有，即係可能會有感染到艾滋病啊。色嘅過程唔會嘅，因為你要一個精子同埋一個卵子要受精嘅 ，OK。 哦，咁代表才子艾力多謝三位嘅喺度，等你冇得卡算你啲位喎，咁樣説法。以上嘅問題係多謝翻電腦台同埋鳩尾日記提供。 以上嘅問題係已經反映到我哋嘅才子係幾才啦， 才爆，才到爆， 我冇諗過你會咁樣問。 我都諗你笑個 dead air 啫。 冇， 我唔介意 dead air，OK， 我唔介意。但你問呢個問題真係 冇出聲。 好，問翻我正經啲嘅問題， 爆啲得唔得？ 有機會你問啲爆啲嘅問題。 咪咯， 即系想知嘅。 阿猫有冇一夜情啊？ 冇， 试过咯。冇 冇 冇， 系咪先？ 试过 系冇，但系试过。 同一句嚟嘅，系未试过。O K， 各位听众系未试过。 你啲停 扮纯情嘅有人， 我冇啊。 你睇下佢咁样就知道有人扮纯情。冇， 阿陈有冇试过？ 冇。 你点解想加翻强啲语气啫？ 我即刻小心啲答咯，嗰句说话出汗啊，轮到我。 O K 啦，真系得我有咯，咪。 嗯，咁好啊，我哋盘你噶咯， 盘咯。 咁但系 十分钟交俾你啦，开始演讲啦佢。 通常咧，即系啲男士咧会系点样邀你？即系譬如佢哋会俾啲乜嘢色路你啊？咁嗰阵时， 色路眼神接触。咗先啦，望到，咦，我 feel 到有人留意你噶嘛，其實你應該知啦，咁有人留意你，咁跟住然之後，你又對佢有啲興趣，你又到你主動去留意翻佢咯， 即係你會望翻佢啦， 係啦，冇錯，咁。梗係呢啲 moment 你唔會做主動去行埋去同佢講嘢啦，唔會嘅。咁其實如果真係對你有興趣嘅時候，就算你坐喺度又好點樣都好，就算身邊一班朋友佢都會好主動行埋嚟，聊話不如一齊玩啊，各樣那樣咯都會㗎。 嗯，咦，我諗起阿才子頭先嘅問題啊。第一句讲咩好啊？就系啲男士第一句同你讲咩咧？ 唔系，已经系咪后阿猫教咗我啦。 我哋听翻啲咪前嘅嘢。 即系其实真系 eye contact 先嘅，咁跟住之后，通常第一句就系话，不如一齐玩啦呢一个咯。因为你喺吧里边嘅话，通常都系噶啦，你成班人一齐玩啦咁样，冇问题。其实好随意噶，你唔介意有人随时 join 过嚟同你哋一齐玩嘅。 嗯， 系啊，一齐玩咁，跟住之后玩下嘅时候，可能就会。即係有一啲身體上嘅接觸，其實有好多 game 咧都係要身體上接觸嘅。 係特登諗出嚟玩 嘅 啫。 係啦，冇錯啦。咁你有身體上嘅接觸嘅時候，咁可能呢個 moment 可以炸炸低低咯 ，OK， 炸炸低低又。 跟住身體上嘅接觸就會俾啲色路你啦。 係啊，或者拖住即係。 但 係 調翻轉啊，嗱，譬如你話你第一次係因為好奇所以玩啦，咁之後。 唔係啊，其實第一次我唔係完全好奇，第一次喺酒吧度識嘅，咁跟住然之後咁。識咗即係可能嗰啲身體上接觸咗啦，咁跟住就啲 friend 走曬咯喎，消失曬咯喎， 即刻覺得自己寂寞啊！ 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喺度啦，同埋佢，咁跟住然之後咁大家都飲到醉醉地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走咗去開房咯。咁我個心態就係、是，唉 ，one night stand 嚟嘅啫，咁樣嘅。咁但係我冇諗過 one night stand 之後竟然。keep contact 咯，係佢主動繼續 keep contact， 跟住之後繼續係發展係情人呢個關係咯。 哇， 幾難，即係點講啊？都幾難㗎喎。 我以為係 one night stand 嚟㗎咋，但係原來，但係唔係，咁我對佢都有意思啊嘛。 O K 咯，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去玩嘅夜情，其實都係有陣時睇 feel 嘅啫。 睇 feel， 如果你真係好窿， 即係女士其實係啊，我覺得 係你係個心靈上嘅問題啫嘛。你好窿嘅時候，你想去做呢一樣嘢，咁你好自然就會去做一啲地方，容易識到呢一啲人。嘅地方去睇下尋尋覓覓， 睇翻即其實有陣時咧，有啲網上咧都有啲話女士玩夜情咧最主要嘅即有邊幾種啊？一樣即譬如第一種啦，可能佢就會係好傷心啊嘅時候揾人慰藉佢啦、第二種就係其實可能佢好嬲，佢可能佢同另外一半發生咗某一啲嘅事，咁令到佢好嬲，咁去激另外一半， 即代表 hurt 到佢。 即其實可能報復咯， 報 復心態咯， 跟住 即可能第三樣嘅就可能其實佢好孤單、好寂寞，佢就即係會去揾。 啊，我會屬於呢一個多啲咯。 第四樣咧就係其實佢有性需要， 唔係先係會覺得好 lonely 嘅。 唔係有啲 樣嘢蓋啲，即會高啲，我覺得係。 唔係咁有啲有啲女士唔係噶嘛，有啲好大食噶嘛 ，OK？ 或者啊呢一啲我會覺得係嗰啲叫熟女嚟噶啦，已經係比較成熟啲嗰輩嚟噶啦。 狼似虎啊，嗰年紀啊， 即係比較成熟啲嗰啲，即係完全有一夜情嗰樣嘢咧，首先你起碼要有半年以上嘅性行為，你先至會。呢一樣嘢會係著嘅，先至會，因為如果你話啱啱係一啲比較靚仔啊，或唔係靚妹，應該係靚妹啲啊嗰啲嘅話咧，就未必會有呢一個。 咦？咁又唔一定喎、 啊。我知道有啲會好奇啊嘛。 係啦，跟住就係好奇咯。係 啦，但係你如果你冇試過即係性行為去 keep 住呢一個呢一個時間嘅話咧、其實你都唔會接納得到呢一樣嘢。 唔一定嘅。 我身邊認識， 即可能佢已經做過，但係可能跟住散咗，原來自己有呢、這個，即係發掘到自己嘅需要，即可能有時有啲靚妹好細個嘅時候都會係咁噶。不過，但係個問題就係調翻轉有啲靚妹，因為佢係靚妹，咁都係嗰句啦，因為佢靚妹啊嘛，咁實有點講，實有貨賣噶嘛，咁佢就會選擇自己賣貨咯。 即係點啊？ 即 係賣貨 換交。援交啦，援交咯，會 都好多呢啲咁嘅學生妹， 好多噶其實，好多噶， 落啲會多啲我諗， 落啲 即係落啲嘅， 即 係 因為其實一夜情其實係唔牽涉金錢噶嘛， 係咯，正常係， 係咯， 會變咗將自己當件貨咁賣出去， 係啦，佢就援交，即係會將，因為其實佢後生啊嘛，咁佢又唔需要去玩到一夜，即係佢唔去玩一夜情嘅原因就係佢將自己當件貨。所以佢就唔會係啦， 唔好嘥啊！ 呢啲好正宗港女嚟嘅呢一啲係，我都會覺得 一啲啲啦。 你係睇嗰個物質上已經睇到好重噶啦嘛。 其實有一啲 唔會當自己一件貨啦，大佬。 有啲有另外一種就係唔係，其實因為有其實而家。香港好似好文明，但其實都有啲好慘嘅靚妹，都有啲好慘，即可能其實佢自己可能屋企人即揾得唔多，或者可能佢要自己調翻轉撐起頭家嘅，都有嘅其實。 咁其實你所謂嘅援交，只不過佢係以比較靚啲嘅字眼去修飾呢一， 同埋佢可以揀下， 揀下，唔係㗎，你都可以揀下㗎。如果你係即係你係做小姐嘅話，你一樣係可以㗎。 冇咁咩咯，即佢會好啲咯，佢哋個心態上。 佢未必有現金交易㗎，我覺得一夜情，即就算做援交啊，即係可 能有 啲 講明數 啊，咩、金錶啊、Gucci 啊咁嗰啲啊， 通常講掂數㗎啦， 或者呢啲咯，可能有好似大陸嗰啲咯，我今個月嘅電話費未交 ，oh shit， 係咯，即可能會係呢一啲咯， 經常性係咁咯，聽聞都， 我都係聽聞， 大陸嘅一夜情嘅話咧，通常都係要錢嘅， 嚇 九成咯。我真係好少聽。 香港嗰啲女性同男性嘅話，你 就唔同啲嘅， 唔一定要你數散紙 OK。係 啦，你要條女俾埋房租都 OK 㗎， 都仲得嘅，係 得 㗎， 真係冇散紙嘅話。 其實啲援交咪順便嘅啫，即係還掂我都想 one night stand， 如果有錢賺埋咁咪賺埋咯。 順便啊，即 係還掂都揀㗎啦。 我唔嗱有一啲，因為我睇過一啲，譬如好似台灣啊、日本嗰啲咧，其實佢係特登上網，而唔一定係喺 D 裏面，佢上網佢係有一個 plan 去做呢一樣嘢噶啦。 係啊 ，package 咁樣。 有噶啦，佢係即係援交乜乜乜乜咁樣啦，咁啊有得俾你，即係可能我自己開一個網頁係放呢一樣嘢嘅，咁啊我可以 send 條 link 俾你，其實你有陣時 email 都收到㗎。 我而家我都收到呢一啲咁嘅垃圾邮件㗎。 好不幸我未收过。 你又去问啦。 係好不幸。 哦好不幸。 好不幸。 OK。你 email 我下次我收到病 毒。我 send 你。 我有你 email 㗎啦。 我 CC 俾你。 唔該晒。 Forward。 係 welcome 㗎。才子啊点算啊你已经。当然无存啦、啊，台子形象。 唔系，我都系俾个位你嘅，就有嘢讲先。 唔系，我得闲，我哋三个应该去翻呢个交换日记先得。 冇， 我有噶。每人再写一篇日记读出嚟，我想挥下，大家挥下睇下会点样。我谂应该都几好笑。 逐个踩低我点算？ 系咁滴晒汗啊！到时啊，艾力， 我哋每一次嚟做，每一集每一个人上嚟做嘉宾嘅 话，系咯 ，OK 啊。 哥兒妹唔會容喺呢個事發生。 冇，經哥兒妹 support 我哋啊，高哥兒兵團咁 啊。佢唔會容喺才女呢地位人取代到。 我哋唔係取代佢啊， 我編輯嚟啊，咁我做。 我哋撐佢。 係，我哋幫手打擊你。哎呀，唔可以咁樣講，係投 fans 嚟噶。 你精神分裂了喎，好似。唔可以 我哋讲翻我哋嘅主题。 我帮你卖完广告啦，今日 系够啦。 好啦，多谢晒咁多位听众收听，唔系收换，我哋收听交换日记。 点解会咁？我哋讲翻一夜情啦。 唔系，我都系中意讲 one night stand 多。 系咯。咁但系喂，你观察所得咧，玩一夜情嘅女士系点样噶？即系个勾碌啊，或者系点样？ 好似我咁咯。 哇！ 唔係，我落得去嘅話咧，咁一定唔係 boy look 噶啦。 咁要解釋清楚噶嘛， 即係有樣啦，要 OK。咁啊， 我哋拍手掌， 好嘢，好 啲咁啦，好。一定要其實呢一樣嘢，你起碼你要吸引到一個異性啊，嗰個叫異性，唔係一個同性啊嘛。你要有一啲天賦嘅條件俾咗你嘅話，咁你梗係要 用 曬噶啦，係啦，為呢一啲咯，要突顯你嘅個性，我覺得好明顯嘅。其實有啲人咧會係好斯文，你會見到一啲好斯文；有一啲人會比較直爽朗嗰啲嘅，都會有好多。但係我就比較中意爽朗嗰啲嘅。 嗯，但係你觀察所得邊個嘅成功率高啲咧？ 越 sexy 嗰啲唔一定啊。 嚇，唔一定嘅。 係啊，唔一定係會成功嗰個比率係會高嘅喎，反而就係可能含蓄些少就會好啲咯。 含 蓄些少。唔好咁表。咁快表現出嚟，你好求求， 若隱若現會吸引啲， 都會係噶，都係你好姣嗰啲嘅話咧， 唔係喎，聽聞有個好姣嘅成功咗嘅， 邊個啊？邊個好姣成功咗先？ 你可以改名嘅， 唔得啊，唔可以咗樣嘅， 咪後講啦，我哋 咪後講，咪後講， 點解好姣地成功咗先？ 你可以講 啦 ，S 型嗰個啊 ，S 型嗰個咧 ，S 型嗰個挺胸吉咯， 嗰個拜嗰個， 係啦，拜。 喺嗰啲咧，就係嗰啲仔會覺得佢係戰鬥格，係啦，你哇， 但係佢成功噶， 佢成功啊！後屘佢嗰有條仔溝到佢啦， 係咯， 係啊 ，OK 噶，但係佢個格雖然係一個戰鬥格，但係同時間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啊呢啲性格。 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咁講，調翻轉以佢嘅衣着， 呢啲唔驚我， 唔係調翻轉以佢嘅衣着品味嘅話，佢都唔係好戰鬥格啫。 佢啲衣着品味，我覺得完全係深圳求其揾條女都覺得 係，我想講，係 咯，都完全係。 喂，咁男仔係咪掰咧？土味。 土味啊！我睇土到邊嘅啫喎。 白色襯衫 OK， 咁啊有 lace 嘅 西褲 咁啊，西褲後邊咧。 我個人嚟講，我唔掰 lace 嘅。 係啦，佢後邊條西褲後邊咧，嗰啲褲袋位咧又有啲白色 lace 啦，又著一對高踭鞋啦，咁啊玩 到紅色 嘅。側邊嗰個。唔係橡筋，係一個好似布咁嘅嘢咯， 咁樣嗰啲係咯，玩住個紅色小手皮袋又 O K， 哇！ 如果個造型咧，喺呢個電影嘅造型嚟講係驚慄片先會設計， 又嚟啦！ 好國產 feel 嘅咩？呢啲造型 冇錯，一部國產 嘅。即係我識一啲湖南嘅女仔，或者一啲比較即係四川嗰啲女仔，初頭嚟香港嘅時候，佢哋都會咁著。 即係所以話如果真係有心去玩 one night stand 嘅女士， 係啦， 係咯，就嗰個係反面教材。 穿翻靚少少， 係啦， 多高高嘅姊妹們， 即係唔係要你，唔係要你穿晚裝，但係都唔好穿嗰啲時裝， 嗯，嗰啲叫時裝啊， 土裝， 湖南時裝啊嘛。 我都是啊，即係含蓄啲，我諗會好啲。你唔好太過 open， 你太過 open， 人哋會俾一個錯誤嘅信息人哋。你玩慣，你一個玩家。 嗯，係啊。其實男士都係一樣噶，唔好第一時間咁後擒咯。 你唔好第一時間即係搭膊頭攬腰啊嘛。 所以深圳嗰個 email 啊，唔係 QQ 嗰個，同你講處男咯。 仲要我俾700蚊包你， 真系， 都系嗰句，都系嗰句， 火啊，简直， 都系嗰句反面教材唔该。 唔系太蠢啦，咁样讲太蠢啦，即系你唔系 你都话自己条棒棒都好啊。 如果嗰个系女仔话处女，我即刻掰晒。 哇，700蚊抵， 系啦，700蚊。 首先讲错嘢。 700蚊處女一 Q 嘅話都 OK 啊，係咪？ 抵 係咯，咁你而家你係處男，我仲要俾700蚊，你仲要對你負責任？ 咁都要教佢嘢添啊，仲要 有排 train 啊， 制唔過，制唔過。 我自拍負責任。 我同你玩就系唔想负责任啫嘛，你叫我负责任，你而家呢啲咩逻辑嚟噶？咁 世界啊，真系 仔系咪咁样？即系比较年青啲嗰啲就系咁样。佢好似 唔好喂，唔好用佢比落年青度，因为其实年青唔代表冇脑。 赞成。 我正想讲同你啊，佢嗌你差唔多大年纪佢哋。 好彩我嘅 number one fans 为我呢时候出咗头。 OK 啊 ，OK 啊， 因为可能佢系比较 special case 咯，比较 都系嗰句年青唔代表冇脑， 赞成， 救命啊！你有咩要补充啊，男？ 有咩补充 ？One night stand， 其实玩得 one night stand， 我觉得就一定系 for 男仔啊， 唔一定， 唔系 ，I mean 系我玩得 one night stand， 我一定揾仔，唔会揾女， 但系啲女会唔会揾你咧？调翻转， 揾得我有咩？我又未试过话有条女特登。 Less 界有冇 one night stand 应该系咁讲。 有，佢可能大家都有个 partner 噶，本身系。咁啊，跟然之后咁又想有呢啲叫偷食偷跳。 系啊系啊系啊。 偷跳咁啊都会有嘅，咁但系我又未试过同一条女，唔系一即系一个女仔咁样，跟然之后就发生咗一夜情，跟然之后就。就不了了之咁樣咯，通常都係佢係你一個固定嘅伴侶嚟嘅啦，已經係。 咁正常嘅，如果即我就明白你嘅心態就係話，點解你出去玩 one night stand 一定係揾仔？ 好攰。 因為你如果同條女玩， 喺度明啦。 我寂寞，仲要我服侍你，唔好玩啦，我唔係變態。 咪系咯，摆到明我会觉得好攰啊！即系好似上一集都已经讲咗啦， 系啊系啊， 都即系同一个女士 上两集咯， 系啦，帮佢嘅时候系几咁一，即系几咁攰嘅一件事嚟嘅系。 嗯 我见到你个样子都觉得好 攰 啊， 好攰啊！你梗系呢个 moment 嚟，梗系揾啲有气有力噶啦，系咪先？ 有气有力有冲劲嗰啲啊， 又好要好顺好难忍， 你够唔够啊？我都话所以要戴安全套咯， 系一定要戴。 啊，点解会咁噶？ 唔好意思，最近咧我哋比较少咗上科林， 系啦，唔好讲呢个问题啊，我要消失啦，我从此喺科林要消失啦。 唔关事，我挂住觅食啊 ，OK 你追觅食嗰个科你去咗我度啦，我要觅食。 咁我到我系时候坏电脑啦。 唔系你又去食咩？ 不嬲规规地， 低调啲啊！我食得低调啲，我坏电脑。 我一路食开呢条水话坏电脑嘅 ，OK？ 你整翻啊嘛？ 未啊，未整啊。 哦，算啦，啲私人嘢唔好讲咁多，我哋讲翻。唔系，其实够钟啊！ 我哋下次再见啦。 系啦，下次再讲过啦。 拜拜。 拜拜。